度30度或者以上。此外，一股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15点，跌1116点，总成交金额28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1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7点，跌526点。部分活跃港股计数价，腾讯控股298蚊，跌33.8；盈富基金18.65，跌1.15；阿里巴巴71.25，跌9.65；美团106蚊，跌6.6；中国平安46.35，跌6.7；恒生中国企业61.9，跌4.52；快手56.15，跌4.05；港交所322.4，跌11蚊；中国移动48.3，跌2.25；京东集团161.9，跌18.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6，英镑10.194，瑞士法郎8.34，澳元5.627，加元6.088，新西兰元5.281，欧元系8.6096。每百日元对港元6.6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62。日经平均指数报25346点，升38点。港金报18010蚊，跌3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32.95美元，卖出193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几宗坏车报告啦。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安定村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慢线解封。而家近住友爱村至到高尔夫球中心呢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噶。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浪翠园中线嘅坏车都拖走咗噶啦。现时近住深井一段咧，车龙有待消散啦，比较多车一啲。在将军澳道上行近启田道慢线的坏车就仍然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近东九龙政府合署。重复一次啦，将军澳道上行近启田道的慢线有坏车，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行车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屯门的龙富路去望后石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附近的回旋处比较车多繁忙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6:3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是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你试过两次来到香港开 show 的二人组 The Chainsmokers。自己的精神状态很亢奋的时候先跟对方讲爱你，那这种爱是真定是假呢？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八位，二人组 The Chainsmokers 最新作品 Hi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十五号星期二有骚动音乐 ，Hello， 波成，咁快三月已经过咗一半啦，咁啊，但系即系喺呢一个时候咧，我亦都仍然系要讲一啲嘅公告俾大家听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龙亨村善心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青衣长亨村亨俊楼、屯门蝴蝶村蝶灵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嘅。好， 系啦，咁我哋今日。我哋都預告下今日我哋騷動音樂嘉賓咧，六點鐘出現啊 ，Regency 啊， 冇錯，咁啊好耐冇見佢啦，咁啊但係亦都有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嘅，咁啊轉頭六點鐘就會聽到關於佢喺呢首作品到底係點樣嘅一啲靈感而嚟噶啦。 好， 咁啊大家六點鐘留意啦。咁啊今日想講啲咩咧？就係話説啊，琴日我哋都講得幾興奮啦，就係講關於 synth pop 同埋 synth wave 嘅一啲淵源啊、歷史咁樣啦。咁我覺得 都幾好嘅，即係其實講翻啲有營養嘅嘢，我覺得係幾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 平時都有嘅， 我自己講得開心之餘，都有啲人會 feedback 翻話都好喎，都聽到，即係有啲嘢聽下咁樣。咁所以今日決定繼續講啲有營養嘅嘢啦。你讲啲有营养嘢嚟听下，维他命 C 啊，咁嗰啲。 维他命 A、B、C、D、E 系咪可以营养先 咧？唔系啦，好啦，我哋 食多啲菜， 食多啲菜咁样。唔系认真嘅嗱，咁因为咧，琴日我哋六点钟嗰个比较特别少少啦，即系琴日紧接喺槟城 Monday Blues 之后，就有阿 Boxing 嘅特别环节，就系、是、呢个 EDM Monday Mix 啊。咁我哋琴日嗰个做法就系因为我头半粒钟就拣咗一啲八十年代嘅 dance pop。作品，然后Boxing 就揀咗一啲嘅 synthwave 嘅作品啦，就係、是、新年代少少嘅咁但係呢喺有趣嘅就係因为我哋事前其实都唔知道对方揀咗啲咩嘢歌嘅，咁所以琴日一路喺玩呢个 playlist 嘅过程当中呢，我同波盛之间都倾咗唔少偈，其中一个位置就系讲到咧，我哋都发现一个位置就系八十年代嘅一啲 dance pop 咧，好多咧都系 fade out 味嘅，而呢样嘢都几明显系几 signature 喺八十年代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特色嚟嘅咁样样。咁于是乎，我又特登翻去即系谂啦，其实又好似即系 fade out 味对我哋嚟讲呢个年代已经系好少发生噶啦嘛，喺一啲嘅音乐作品上边，即系而家都系一啲叫做所谓嘅 cool end 嘅一啲嘅结尾啦，即系有一个好完整嘅结尾啦，可以话喺啲歌曲入边。咁但系 fade out 味喺的而且确喺一个年代入边，我谂橫跨咗三個時代到嘅，都呢個風潮咁樣。 我諗睇翻如果外國嘅話，五十年代有啦嘛， 係啦，最初期就係五十年代咯，跟住然後一路落就去到八十年代左右，咁然後九十年代就開始少咗呢種做法啦。咁但係咧就我哋又好似即係好少，即係我哋喺節目入邊好少探討啦。啊，點解以前啲歌咁中意非歐美？而家啲歌又唔系非歐美嘅咧，咁樣咁我特登琴日即系同阿波傾完偈之後，我就特登揾少少嘅資料啊，點解會嗰陣時咁時興非歐美係一個標準啦、啊？其實都好得意嘅，我唔知道阿波你有冇即系喺呢方面有冇做過少少研究啦？我如果俾你估啊，我哋當玩個遊戲，你估下點解當年八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嘅音乐作品咁多非欧美嘅作品，你就咁一谂嘅话，你会谂到啲咩原因先啦？ 即唔系好嘢嚟嘅？ 唔系嘅，好搞笑嘅，因为咧，其实我特登去揾翻一啲嘅文，即系唔系文献嘅，即系一啲嘅article 啦，或者可能系佢哋有访问翻当时咧，即系真系喺欧美乐坛一啲好前辈嘅一啲制作人咧，其实佢哋嘅讲法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讲法走咗出嚟嘅，咁但系综合出嚟咧会。大家都會得到幾個好有趣嘅結論嘅，所以如果俾你估，你天馬行空地估啦，當冇壓力嘅，純粹一個估嘅遊戲，你覺得點解嗰陣時會走咗非歐美呢樣嘢出嚟先？ 喺我估之前，我想讲咧，其实基本上细个听歌咧，你觉得非歐美咧冇乜特别咩，冇乜所谓嘅，即系八十年代，因为你广东歌 系 八十年代嗰啲都已经有噶啦嘛， 同埋好习惯啦，嗰件事好习以为常，都会系咁噶嘛。 但我記得係入咗嚟之後做 music show 特別興行嘅時候咧，我就好唔中意非歐美嘅歌嘅，因為非歐美嘅歌好難去聽歌，同埋你好難接啊。我哋即係嗰聽歌以前前輩教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你唔會踩住隻歌去講嘢。咩叫踩住隻歌嘅意思？即係唔會踩住個歌手唱緊嗰個位嘅。所以通常你見大家即系 DJ 聽歌都會喺 intro 啦，喺個 bridge 度啦、music break 啦，或者 outro 嗰度食住個 beat 去講嘅，好少會踩住個歌手唱緊嘅，除非特別嘅即係特別嘅原因啦。如果唔係一般都唔會。咁所以如果啲歌係非歐美嘅同時，佢仲要 keep 住唱緊嘅話咧，你聽落去就會好撞啦。喺個底度你聽緊佢唱緊歌，同時我哋又聽歌講緊嘢，我就。所以我以前我記得係後屘做 music show 都盡量避到就避啲非歐嘅歌，因為件事好難處理嘅。 但係其實有一啲年代嘅歌係避無可避噶嘛。 係啦、啊，咁冇辦法啦。咁呢個就係嗰陣時即係我對非歐嘅歌嘅一種觀察同留意同埋喜好啦。咁 但如果你叫我估咧，我真係我話係點解話係衰嘢嘅原因就係我好直覺覺得會唔會當年因為以前好大量咁樣要做歌啊？ 嗯， 其實我每一首歌，我可以嗰啲特別編曲人咧，佢可以完成一首歌嘅時間唔多。 嗯， 你知嗰個產量好高噶嘛？可以以前真係以碟咁樣做噶嘛？唔係 single by single， 我可以用半年時間鬥一首歌。 係。 都得噶嘛， 系 咁。当你产量咁高嘅时候，大家要知道作曲同编曲系两个 stage 嚟噶嘛。你作曲有机会系我哼咗一啲嘢之后，就交俾编曲人去帮我完成晒成首歌嘅起承转合，可以系咁噶嘛。 系， 所以其实编曲人嗰个身份都好重要，虽然佢都要收唔到版税啦，听讲。咁但系啦，即系所以我估就系可能嗰段年代太大量嘅生产，令到佢根本唔够时间可以完成到一首歌啊。所以非欧美 就是最简单啦， 最简单同埋最快可以完成到咯，即系甚或乎系啲歌你唔知佢做就逐只逐只做啫，咁但系其实以前啲歌系真系以大碟嘅方向去做噶嘛，咁唔知道前后接啲咩歌嘅时候，咁可能个尾用非欧容易啲 去串联， 系啦，即系可能佢哋。 我想讲嘅，你呢个估计呢，其实真係同一个其中好大嘅争议係好近，或者係个关系都好大嘅。因为简而言之啦，你头先讲嗰样嘢就係好多时候做得好急啦，咁所以就即係好多美嘅处理呢就係、一个非欧美啦。而喺我睇返当时喺欧美嘅一啲嘅音乐评论人嚟讲啊，佢哋有一种好大争议性嘅讲法，就係点解嗰阵时会出现咁多非歐美嘅歌咧，就係嚟自於佢哋懶。其實嗰個意思就係同你哋好，因為學你話齋就係因為有好多歌要做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編曲人咧，佢哋未必諗到一個好完整嘅尾。加上當時其實佢哋對歌曲嘅時間長度限制係有一個比較大嘅規範喺度嘅，因為佢哋嗰陣時做嘅歌。最即係以五十年代打後開始咧，其實佢哋用一個三分鐘嘅長度去做一個基準，當然亦都會有長有短嘅。咁但係佢哋盡量想挨近三分鐘呢個時間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候佢喺編曲上好難做一個完整嘅尾，而個時間又挨近到三分鐘，咁點算好咧？就唯有用非歐美啦。 哦，真係。 系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啦。其中因为其实冇一个好明确边一个先系真正啱嘅原因，因为其实佢哋喺当代亦都有唔同嘅音乐人啊，或者可能甚至乎佢哋唱片公司嘅老板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冇一个即系 arrange 嗰个朋友仔冇一个好明确嘅尾写咗出嚟，所以导致有非欧美系其中一样嘢啦。而另一样嘢咧，就系同呢一个好主观嘅一个谂法嚟嘅，就系佢哋纯粹觉得好好听。呢个系同审美观有关系啦，就因为咧嗰阵时佢哋觉得咧有一啲嘅歌咧，你慢慢将佢飞欧，大概可能let's say 用十秒嘅时间飞欧咧，营造到一种感觉就系佢不停，因为你知道啲飞欧美通常佢都系攞嚟 chorus 最紧要嗰几句嚟做飞欧噶嘛，你会听到佢重重复复、重重复复咁样噶嘛喺个尾嗰度。佢哋覺得呢一種感覺就係一種好無限量咁樣，令你喺個腦海度擺盪住呢幾句歌詞，同埋呢句幾句最精髓喺嘅歌最精髓嘅部分啊，喺你個腦海入邊不停咁樣擺盪啊！所以佢覺得哇，我覺得好正啊，好好聽啊！即係呢件事好洗腦，簡單啲嚟講就係好洗腦。咁所以咧，佢哋會覺得啊，啲人會聽完再聽，因為個非歐美嘅關係。咁所以佢哋就。系啦，所以佢哋就用咗非欧美呢一个嘅，即系有一段好 popular 嘅时间，就系觉得首首歌都要非欧美啦，就去做嗰个好 popular 嘅形象出嚟。 有冇啲比较正面啲嘅原因咧？因为 系咪听完呢啲系啦？我讲晒啲衰嘅原因啦。其实有一个更加之我听落去啦吓。我覺得係好有說服力嘅，就係呢個Atlantic 嘅唱片公司嘅一個嘅負責人曾經講過嘅，就係都係同我哋電台比較有關係。你頭先咪講嘅，你點解當時你咪好怕一啲非歐美嘅歌，就係因為你會變咗你踢歌好難踢咧，因為踩到啲尾啊嘛。 咁但係講返當時好耐好耐以前做電台嘅人呢，即其實好老實講，佢哋做電台冇我哋而家咁方便，啲嘢好齊全，有好多粒掣啦，可以俾我哋自己推飛打飛鏈飛溜啦，即嗰陣時佢哋係用換碟嘅方式去播歌㗎嘛。咁所以呢，佢哋嗰陣時其實佢話呢一種嘅制式呢，全部都係純粹為咗迎合電台當代嗰陣時以前年代電台嘅要求呢，去做咗呢種嘅格式出嚟嘅。因為呢佢當時呢頭先話齋，因為歌曲嘅制式都係環繞住喺三分鐘底下。咁但係呢佢哋要俾一個 signal 個 DJ 聽，就係話喂，話俾你聽啲嘢歌差唔多要完啦，你要準備定入下一首歌啦。咁所以佢會喺個尾度預留大概十零廿秒左右嘅 fade out 嘅時間呢。咁嗰個 DJ 就意識到，咦，呢隻歌差唔多去到完結呢，我就要準備去入下一首歌。咁然後喺中間入面呢，佢就可以攝到啲位去講嘢啦，咁樣。 哦，咁我咁呢個我又明喎，因為以前佢唔似我哋可以望住個 CD 機、SD 機或者望住電腦隻歌播咗幾多定返幾多咁樣，可能佢哋嗰陣時冇嘅，咁所以就靠隻歌本身嘅 structure 去做一個 signal 話俾你聽隻歌而家去到幾多啦。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呢一個我聽落去係比較叫做一個make sense 啲嘅講法，加上佢係由唱片公司，即係歐美嗰邊嘅大型唱片公司嘅老闆去講咧，我覺得呢件事係更加有說服力嘅。咁但係 覺得仲有一樣嘢，我以前因為都有聽嗰啲舊歌咧，我覺得係一個都係好啲嘅方向去思考飛歐啦。就係、是、我記得有陣時聽過一首歌咧，係有一啲叫假飛歐啦。咩叫假飛歐咧？嗰隻歌我冇記錯，好似係叫 Helter Skelter 啦。係啦，我就記得歌名，因為好易記啦。佢點樣假飛歐？就係、是、以前有年代佢飛歐咁啊，慢慢越嚟越細聲。你以為隻歌完，佢突然之間 full level 入翻嚟嘅。即 系 佢玩弄紧飞欧呢样嘢，甚至乎你再听旧歌有一啲咧，佢可能佢唔系佢个飞欧唔系人唱紧，不断 loop 住嗰个 chorus 定点样去飞欧，而系一啲声音，即系你举个例，可能一个乐器声啦，或者一啲环境例如火车声啦，咁嗰样嘢你听落去，嗰、那个飞欧咧就冇咁乞人憎啦，我知道，因为佢火车飞歐， 好似一个距离感咁样啊嘛。 好現實世界，你真係架火車越駛越遠嗰種 fail， 咁你反而覺得咧呢種 fail 嘅運用就好有畫面感啦。 係啊，同埋你講起呢樣嘢咧，我都想講一樣就係、是、咧有一首名曲大家都識噶啦，叫做 Hey Jude 啦。其實佢就係啱啱所講頭先三分鐘嗰種嘅制式底下，其實 Hey Jude 呢首歌有四分半鐘嘅，但係佢由三分鐘，大家聽一次咧，就係佢由三分鐘開始咧，佢一路喺度 loop 緊同一句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嗰一句，大家應該都會記得噶啦咁樣。所以其實咧，佢嗰度有分半鐘咧，係俾啲人飛歐嘅愛嚟。 哦， 係啦，但係佢其實成首歌喺三分鐘嘅時候，基本上差不多已經完咗噶啦。但係佢再唱多分半鐘咧，就係、是、不停重複 na na na na 呢一句咧係。嗰陣時俾佢哋愛嚟做一個飛歐嘅應用，所以咧《Hey Jude》呢首歌咧係成為咗當時啊好多人討論關於呢個飛歐味的應用嘅一個代表性嘅作品。 哇、 哦， 好大支啊！啲電台 係啊， 原來以前已經係咁啦，要為咗佢哋要服侍佢哋整啲咁嘅歌。 咁但係亦都即係喺嗰陣時八十年代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出咗嚟啦。咁啊，但係講到而家當代嘅音樂就唔同啦。而家當代咧，要數翻咧，其實非歐美真係唔多嘅。當年八十年代，可能十首歌、十首歌都係非歐美。而家咧嘅完結咧，都係比較完整少少，我哋稱之為 cool end。 鲜花喷气，望着是谁清楚紧？如梦似醒。 有幻想的真理， 情人未记， 笑脸我未看清，朦胧间这位你，代入梦湖作记忆， 陈浩的半意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7,7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956宗是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15,809宗是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的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74万宗。卫生防护中心话，再多28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死亡个案已经超过4,300宗。再多五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医管局话，截至凌晨的过去24小时，有228名新冠病人在公立医院死亡，当中包括一名有血科癌症的19岁病人。另外有56宗死亡个案是滞后公布数字，包括一名26岁严重智障的病人。政府下午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屯门蝴蝶村蝶灵楼、沙田龙亨村善心楼、青衣长亨村亨俊楼和深水埗丽阁村丽谷楼，以及黄大仙竹园南村富源楼。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明天上午11点、中午12点或者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话，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遗喺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港股连续第二日下跌超过1000点收市，多个负面因素夹击，恒生指数下昼跌幅扩大，最多跌近1300点，收市报18,415点，跌1,116点，跌5.7%。主板成交额增至2862亿元，指数两日累计跌超过2100点，三月以嚟跌超过4000点。内房、新经济股、中资金融股同澳门博彩股显著下挫。蓝筹股除了农夫山泉和安达体育之外，全部下跌。继续有超过10只成分股跌超过10%。腾讯失守300元收市，报298元，跌幅超过10%。乌克兰战火持续，首都基辅凌晨遭到空袭，市中心多座的住宅大厦起火，至少两人死亡。基辅市长宣布，当地星期二黄昏至星期四朝早宵禁，历时35个钟头。至于被围困超过一个星期的马里乌波尔，首度有居民成功撤离。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视像方式举行的第四轮谈判技术暂停，预计今日恢复。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近住启田道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了了，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之前因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启田道有坏车阻路的关系，虽然坏车走了，但是现在龙尾都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喂，斌臣，有冇人同你讲过呢？其实你性格都几极端噶。 性格极端，系啊，我系啊。我经常都话自己系一个未完全长大嘅大细路，所以你话性格点会唔极端呢？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 长大的大细路最大的问题在哪呢？就是他的性格非常之幼稚，但同时间亦都要被迫去成长，亦都清楚自己是要变得成熟。听过有林峰幼稚未完。 这间餐厅里曼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仍罪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 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悲欢留待命运发落，你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就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用最人道方式切割。 有艾莉的情绪勒索，而那个大细路到底几时开始会知道自己需要变得成熟呢？就是当一日二十四小时都会有人在他耳仔旁边讲成熟啲啦，好吗？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要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几多亲爱，很多是人，顺服我，或是。是半动物，只相信

心机，为红妆展开两地。 谣言每天更新，不放弃，欣赏你。 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怀疑你们斗丢假，斗虚假，被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发麻。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唉，谣言像笑片，费心机，剧情作大扮傻演技，自我放弃。讨好观众，用你的怪理。 这个八卦从哪里开始？那个八卦突然哪里终止？好得意，太过介意，就沦落至疯子。不好意思，澄清一下都不可以。 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人，你们斗。 曾乐同一决高下。 怒放吗？伤口那玫瑰花，酷爱吗？荆棘里忘形勇敏吧，难分难解吗？放轻伤害吧。他跟他当日同做梦，他跟他今夜血鬼失控，他被又大煽动，贪恋犯罪犯海捕捉。接三煮餸，不思机演技成就美梦，好丑莫问运庆和冬。他千山走遍爱得英勇，为何福总要在破空？他千杯不醉，妄想失控，他化作动人甜梦。爱这要名人间美味，恨爱莫平时趣味。 觉得人生好多嘅历练同埋机遇，人系会变得多面嘅。而感情世界都会变得越嚟越丰富。六点新闻前听过有。黄婉之，很爱很爱你。 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洪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啦，收费广场一带比较多车，龙尾系接近理工大学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慢车嘅龙尾啦，排到去竹园道噶。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一啲封路嘅安排方面咧，提一提大家啦。慈云山嘅旭华街因为爆水管，去慈乐村方向跟住慈康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咗噶。巴士路线二号 F 同埋三号 M 都受影响，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喺港岛嘅薄扶林有临时交通安排，因为有公屋工程啦。华康街只系准驶去域多利道，华翠街就只系准驶去华景街。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在家有没有经常笑啊？ 还是粒声不出？ 有没有跟家人倾偈呢？ 无论外面几辛苦，回到家可以放松啲呢。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家是最开心的地方。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 70岁以上的长者，5岁以下的小朋友，怀孕28周以上的孕妇，同埋一些免疫力受抑制的病人，他们可以预约去我们医管局辖下的指定诊所。就算那个名额满了，其实患者都可以按住诊所的安排去到诊所度攞药，舒缓了他的病征。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国剧830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郑瑞说自己用警棍打了沈广军两下，但是这样不可能会造成咁严重的骨折，所以罗欣然就建议武强看一下监控录像，但是硬盘就是打不开，究竟当中有什么秘密？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了生存，各个物种都各展其谋，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 全新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一连4集， 透过空中、水底和海面上不同的角度，揭露出意想不到的猎食策略。 今集会先看下独来独往的鲸鱼怎样联群结队，甚至跨物种合作，进行既精密而复杂的捕猎行动。 海洋猎人今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盘点政策，特别请嚟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杰铭，同埋全港社区抗疫连线总召集人陈振斌，同大家讲解特区政府以及民间团体点样齐心抗疫。 咁啊，多谢内地嘅支援之下咧，能够好快速咁样兴建到呢啲嘅隔离设施。 而家最紧要咧就系话个物资到我嘅手，我希望第一时间出到去俾有需要嘅人。 三月十六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今日呢位嘉宾近日多咗时间喺屋企，唔知道创作力会唔会大升呢？ 斌神，我谂佢只要挂呢个卷轴喺屋企啊，灵感一定爆灯啊！呢一句就系 Regency 余全勇 啊！如果可以涌啲俾我哋，咁就正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 Regency 嘅 ，Hi Regency，Hello，Hello，Hello， 你哋好。 好啦，喺我哋讲任何嘢之前啊，最紧要就梗系送上。 我以为你话祝福咗佢身体健康。 我觉得呢、這、一个，佢见到呢个就会好噶啦。所以我净系讲呢个咧，佢嘅身体应该会好翻晒噶。 都系嘅呢个很 重要。我哋 Regency 呢个写咗咩咧？就系 Regency 如泉涌啊！ 哇！诗如泉涌， 系 佢个诗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诗个意思喎。 系啦，我哋就系食咗即系思考嗰个诗字嗰个音咧。 思考诗系咯，好多好好。 因为诗如泉涌呢一个嘅成语，即系佢本身都系讲即系个人好有灵感啊等等嗰啲咁样。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咦呢一个都好似几啱数，因为你自己都会自己做创作啊等等。咁我哋就不如就用呢句啦，咁样就送呢个俾你嘅。咁 好好啊，真系好好。因为我系好需要呢、這个好多。呢个创作嘅时候写脑闭塞咯， 需要灵感系嘛？个人成日都要 系啊， 但最近有冇话即系经常自己即系可能喺屋企嘅时候都会谂多咗好多嘢，或者可能啲思绪突然喺屋企有时系咁噶嘛？即系坐下坐下，个人啲灵感就嚟噶啦嘛？有冇呢啲咁嘅状态喺你身上咧？ 我系成日都要特登要去做一啲嘅一啲嘅动作，譬如闭关下，我先至会。逼自己有嗰個靈感嚟咯，即係我唔會無，即係好少會突然之間，可能我生活有其他嘢諗咧，我就即係比較難話放空到個人嘅，我好多嘢諗噶嘛，即係我意思係創作上嘅靈感，咁所以我會特登可能即係做運動啊，或者靜靜地嘅時候啊，或者揾啲時間睇下書嗰啲時間，先至會有個靈感。 咁系坐定定，系咪即系会 set 一个时间？即系譬如举个例，夜晚我有两个钟头咁样，我就会即系坐定定，跟住就会攞一啲相应工具出嚟咁样嗰种啊。 其实系都系睇嗰刻啊，我觉得系时候要俾自己静、因为我成日觉得系个人要好清静嗰刻，先至啲嘢会开始 input 到。咁所以我就可能会 突然间未必是一日一次，可能啊嗰系时候得闲咯，就坐低放空一下，然后就是我就系、是、其实呢个感我感染咗 Omicron 之前，我就系自己喺长洲嗰间房度都开始咗，应该都有一个礼拜到，就系、是、咁样自己喺嗰度得闲就静静地啊打下坐啊，即系我谂住唔 系 好接触人咁样嘅，所以我而家系中咗好多日数，因为隔离咗好多日咯，变咗。 而家譬如隔离咁样，咁即系叫做都冇得去其他地方，自己喺房里边嘅话，系可以有机会叫整理一下啲思绪啊，定话其实可能身体状态个人影响之下都未必做到噶。 唔系，我觉得都唔系话好唔舒服，所以我又冇话系咁瞓觉，乜都做唔到咁样，我就照正常作息时间，反而我早咗休息咯，咁啊。其余时间我都好多，真系反而真系逼我喺终于静落嚟，都摆多啲时间去，真系 input 多啲嘢啊，然后真系试下打坐打耐少少呢啲咁样。 例如 input 咧，近排有冇话有啲咩嘅新嘅 input 俾自己？ 我可以 share 有本书。 好， 以下展开呢个阅读时间。 呢本书叫《灵魂复原术》啦，咁系呢个古老萨满嘅一个方法，话点样可以令到，譬如你即系嗰个去过灵魂修复嘅意思系你点样会 break 咗佢咧？可能你平时唔系平时啊，即系你细个嘅时候试过撞车大手术，或者你试过分手，你啲心灵上好大嘅冲击啊嗰啲咧。即系你 physical 上咧，都会原来系会令到你个灵魂，因为你嗰刻惊痛咧，咁你个灵魂会突然间会可能会避会走咗一忽，因为佢惊佢逃避咁，类似咁样嘅嘢咁，即系类似即系有啲病系叫做创伤后遗症，就 系 代表好似呢啲咁样， 即 系 所谓我哋叫做三魂唔见咗七魄就系咁样样 啊，系即系中国入边讲嗰个。 系 嗰个词，咁之后就系、是我觉得呢本书佢会有好多方法俾你点样可以由基本咩都唔系好识嘅情况之下，去点样开始冥想或者点样去揾翻你嗰个身体嗰个感受，即系譬如可能你去最初嗰啲练习系你有啲乜嘢中意唔中意咧，佢你身体其实会你会 feel 到嘅，但系你耐唔耐你。成日做啲你自己唔想做嘅嘢，你其实根本你都惯咗嗰种唔舒服嘅感觉感受，你就变咗唔记得咗系你究竟可能你有啲咩你真系想咁样。 但系对于 Regine 嚟讲，即系去睇呢一本书，有冇话个原因系嚟自可能真系原来以前都有一啲即系好冲击嘅经历啊，或者可能好唔开心嘅事情啊，所以想透过呢个方法帮自己去 recover 多少少咁样咧？ 会啊！我买咗本书成年噶啦，都冇睇到，即系就又系呢啲啊，逼咗我睇咗，都未睇晒住。其实一年前到嘛，我就系觉得啊，我人生其实可能都有好多事自己比较执着啦，所以我每件事可能我都剔得好重啊，嗰个俾自己嗰个伤害。咁所以可能就系咁，可能会成日觉得自己啊，好似。唔知道自己存在系为咩啊？或者我觉得我好似呢个地方唔系好，即系好想周围去一个地方去玩，但其实个人定唔到落嚟，都系因为我觉得好似呢个地方唔系好属于我，即系有啲好怪怪的、好孤独嘅感觉咯。咁啊，之后即系呢本书都系讲紧，其实原来人系一路成长就会经历好多嘢，就会有会慢慢令到有呢啲感觉。 咁你觉得以前自己执着得劲啲嘅环节会系啲咩噶？有冇啊？ 執著得好勁，我好介意人哋點睇我咯，即系然後或者好計較輸贏啊，然後即系我一直話我要贏，好勝心好強。 我反而又估唔到 Regine 系会好介意人哋点样睇你，因为我成日去睇你嘅一啲社交平台，我觉得好开心，因为你系好乐于 share 自己唔同嘅日常生活俾大家睇。反而我最初会以为你系唔介意同大家分享多啲去，即系或者人哋去点样去睇你咁样样嘅。 应该系每个人嗰个执着嗰个人哋睇法嗰位唔同，即可能我对呢啲嘢其实真系唔系好 care，但系呢一触碰到嗰啲我好 care 嗰啲位咧， 我就真係好執着，好執着咯。 咁會唔會因為始終你都係 public figure 嘅話，譬如咁你會唔會都依樣嘢對嚟講都會有機會困擾，因為都叫係 spotlight 下你出作品或者你一個 post 一句嘢，大家都會睇得到或者可以講 嘅。哦，呢啲啊係啊係啊，即係譬如你話我出形象上啦，搞笑生活嘅嘢，其實就好冇乜所謂咁樣嘅。 嗯。 但係都可能我自己打咗啲嘢，我係好介意啲人係嗰個啱同錯啊。我好執著咯，即係我覺得我啱，我點解要無啦啦要俾人哋好批評，要講好多嘢？咁呢一方面我會執著咯。 咁我哋見到咧，除咗你有本書之外，我見到你頭先行開嘅時候，後面都有支吉他喺度啦。呢、這個吉他呢、段時間有冇都拿起手玩下咁樣？ 有其實呢段時間寫都有寫下歌咁樣。 嗯。 咁就自己其實一向都係可能就係要有靈感，我先至會開始寫到嗰隻歌，我覺得 OK 咁樣嘅，即係每次總之一定係有啲靈感一夜湧出嚟先至，唔會話寫一堆歌，即係慢慢等啊，就呢首歌好啲啦，冇呢個情況。咁然後就特登呢幾日就试下即特登专注写好呢几首歌，然后睇下可唔可以出到个 album 咁样。因为我之前就系逐首咁出咁，下下都系好似逐样炖出嚟咁。 系，但如果讲灵感咧，以往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帮自己搵灵感噶？即系有啲人中意系周围行下嘅，有啲人系冲凉嘅咁样。你系点样噶？ 我系会我成個人要靜啲嘅時候，啲嘢先 input 到，所以我會去行山咯。我之前咪會去下尼泊爾行，有啲幾日行十日咁樣，西藏嗰啲咁，係因為就覺得喺極地環境之下咧，個人係會個靈感會用得好啲，因為即係嗰極地逼我去咩都唔諗咯， 係， 即係好清空個腦袋，所以我覺得我多數。是容许都会，我会想咁做，但系已经好耐冇得飞。 但系通常咧，一路行山，一路去攞灵感或者去思考一啲嘅事情，喺 Regine 身上通常会比较容易或者比较常见，系会由啲乜嘢题材或者一啲乜嘢 topic 开始先嘅咧？ 都系嗰排当下嘅我自己经历紧嗰个最对我最重要嗰、那个。嗰、那個感受啦，即係譬如可能呢排社會好多嘢發生，都係基本上佔我生活好大嘅 percentage 影響我開心唔開心啊嗰啲，咁我就會寫嗰樣咯。譬如我嗰排失戀，咁我人生我最大我就係、是、我失戀啦，所以我多數即係我其實比較偏向唔好想寫愛情嗰啲嘢嘅，正正塌塌嘅，但係即係可能以前真係。即系冇办法，即系嗰一成个人都好浸入于呢啲谂法咧，咁就会比较写啲情歌。就算叫自己讲唔好写咁多，但系个人都会写做一啲爱情嘢。 但有冇原因？点解唔系想写咁多情歌嘅？ 一路慢慢大，你会发觉咧，真系好似有好多嘢紧要过拍拖、情情塔塔嘅事咯。咁所以就觉得。因为我自己成长都觉得遇到好多挫折啊，或者好多嘅事啦，都令到嗰个人会好唔开心，好打沉好多人嘅自信心啊，或者佢个成个人咁样。咁我觉得呢啲嘅时候系好需要有啲鼓励，或者感觉上唔系自己一个行紧咯。即系我觉得哇，原来即系我坚持或者做啲嘢，其实。都会过，因为有人都行过咗啦，类似咁样。 咁健康就紧要啦。但如果而家嘅你，你觉得对于你嚟讲重要嘅，或者你想追求嘅，又会系啲咩咧？ 健康都系超级紧要， 呢、个一定啦。 我唔想中第二次，因为我本身身体好差噶嘛， 系 劲差。之后哇，我觉得好似。病一病咧，有咁多人出得个房门咧，即刻身体弱咗好多，我瘦五磅。 哇！都唔知道开心定唔开心好喎呢下。 唔系好嘅，因为即系啱啱好，而家又冇太瘦，而个体个肚腩冇咗咯。 哇！ 系啊。 但系会唔会呢段时间好 crave for 一啲好想食嘅嘢，但系又好似哎呀食唔到啊咁样啊？ 我头嗰第第所以第三日我系。其实我病中之前 定唔知啱啱好嗰日我已經講緊話，我 post 咗喺 Facebook 話我好想食炸雞咯。係 啊， 即係我其實 keep 住嗰幾日都好想食炸雞，之後話我一出關就一定要食炸雞。之後仲有前排有個女團佢哋出咗嗰啲炸雞廣告咧，即係好瘋狂喺嗰、那個。Facebook 度 po 出嚟喎，嗰啲炸雞真係好想食啊！救命啊！ 會嘅，好快嘅，好快嘅，都好快有得食嘅， 好快有得食嘅。上網睇下啲相先咯， 望梅止渴， 睇住先咯，同埋睇片咯，睇人哋食啊。然後嗰幾日之後咧，突然之間係覺得個身體哇唔掂，其實因為我喉嚨都幾痛下噶嘛，之後然後我就覺得。我不嬲又系易喉咙痛嘅人，然后好易喉咙痛会发烧，好易发炎啊！真系，我觉得嗰阵系好似还翻晒我呢排食过嘅垃圾食物啊，所有嘢，即系我就觉得我真系好似系时候都要不如食翻啲清少少，个饮食上不如真系增强下抵抗力嚟 ready 嗰、那个。呢、这個病毒，因為我覺得佢應該都有排，即係好似到傷風感冒，我都唔想 keep住喉嚨痛咁樣，因為嗰種痛都真係，因為嗰啲好似飛枝白點喺喉嚨嗰啲咧，你係吞嘢好似啲飛枝乸到 啊，好痛苦。 即係我就會唉。希望自己增强抵抗力，唔好咁辛苦先啦。下次 同埋可能最难咧，系睇下 keep 到几耐咯。即系而家咧，个人唔舒服嘅，同自己讲我要食健康啲，我都试过啊。跟住可能到好翻晒之后咧，维持咗可能个零两个礼拜或者一个月之后，就会找回原形 嘅。系 啊，我系经常咁样噶，我系经常咁，所以我系好求神拜佛。我今次系真系嗰、那个今次即系隔离咁多日同埋病冲击到我。我有个决心真系，即系从此改变咯。希望唔系话一时三刻咁样。 系咯，希望唔系因为病所以先至瘦咯。希望健康地瘦 咯。系咯，即系我希望系真系可以有个毅力出嚟，系做下运动啊，食清减啲咁样咯。唔系咁样。 写首歌系 farewell 炸鸡咯，因为呢个 topic 而家喺你人生入边都好大 重要 系嘛，好重要啊。 个编曲仲可以加啲嗦嗦声落去添，嗰啲咬开脆嗰啲。 好 OK 喎。可以谂，即刻揾你女朋友啊，老婆 啊，所以老婆咧而家， 所以老婆啊， 佢都要 farewell 炸鸡啊 ，OK 咯，佢急需我。 走到岸边，欣赏最美换日线，随手执几块石抛向远处夕阳，直到夕阳迷失于潮退的方向。海风吹向木吉他，声音簌簌像细沙，就这么倚靠着双腿浅上。清朗得和你一样，满载透明幻想，这夜如我可以任意飞，与你去看月牙好吗？当天空降下一颗浪漫石，海边幻化成最美的恋爱空间，快搜索一 港电台新闻报道。 今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本港新增27,76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956宗系经核酸检测嘅阳性个案，15,809宗系快速抗原检测呈报阳性嘅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至超过74万宗。卫生防护中心话，最多28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死亡个案已经超过4,300宗，最多五间安老院舍同一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医管局话，截至凌晨的过去24小时，有228名的新冠病人在公立医院死亡，当中包括一名有血科癌症的19岁病人。另外有56宗死亡个案是滞后公布数字，包括一名26岁严重智障的病人。政府下午围封多座大厦强制检测，包括屯门蝴蝶村蝶令楼、沙田龙亨村善心楼、青衣长亨村亨俊楼、深水埗丽国村丽谷楼和黄大仙竹园南村富源楼。受检人士必须在今晚9点前接受检测，目标是在明天上午11点、中午12点或者下午大约1点完成行动。政府说，由于有关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港股连续第二日下跌超过1000点收市，多个负面因素夹击，恒生指数下昼跌幅扩大，最多跌近1300点，收市报18415点，跌1116点，跌5.7%，主板成交额增至2862亿元，指数两日累计跌超过2100点，三月以嚟跌超过4000点。内房、新经济股、中资金融股和澳门博彩股是显著下挫。蓝筹股除了农夫山泉和安达体育之外，全部下跌。继续有超过10只成分股跌超过10%。腾讯失守300元收市，报298元，跌幅超过10%。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至26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啲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九龙路面方面，提下大家啦，慈云山嘅旭华街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旭华街去慈乐村方向，近住慈康村嗰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嘅。本来经过度嘅九巴二号 F 啦，同埋三号 M 咧，都要改道行驶噶。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骏发花园至果栏段就比较多车噶，而因为要配合这个西九龙走廊工程，咁现时咧加士居道天桥去深水埗方向近住骏发花园对开嘅快线咧，仍然有封路措施噶。新界路面方面啦，屯门嘅黄珠路转出去屯门公路方向，咁啊近住安定村友爱村嗰段咧，交通就比较繁忙少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最近天气时冷时热， 系、哦、 抗疫道路心情起伏， 点算？ 无论任何时候，屋企人都在你身边。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听住晨光第一线，令屋企充满力量。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听不到， 听得到， 睇得见， 睇不见，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歌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Regency 余全勇， 今天我哋苏音乐嘉宾咧有 Regency 喺度啦，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啊 ，Wish You Were OK 嘅，咁咧咁我哋就会先各自估下关于呢一首歌嘅，然后交俾你揭晓啦。 嗯，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咧其实呢首歌最 catch 到我就系 last 嗰个 last chorus 咧，就系、是、不停去 loop 住Wish You Were OK 呢一句嘅。咁咧其实我就估就系，因为我听落去咧个感觉好似系对住一个好遥远嘅山谷咁样去唱呢一段嘅心声啊，即系好似系向远方传达紧一个 message， 因为啲可能各方面嘅 vibe 啊，或者可能嗰个 focal 嘅一啲 echo 上面令我有呢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一个部分咧系唱紧一啲俾一啲好遥远地方嘅朋友仔去听嘅呢一句系。 嗯，而最 catch 到我咧呢首歌咧，我同佢完全系另一个极端啦。我系个 opening， 即系个 intro 开头，即系由嗰个吉他声好似好 raw 咁样样拎起佢，然后好似喺度少少 tune 咁样开始弹，同埋头四句叫前面个 verse， 嗰个声个质地同后面系唔同，前面系好似raw 啲嘅，咁我想估系啊呢一个 design 可能会唔会系第一你可能好中意嗰种 raw 嘅声啦，第二就系亦都可以凸显到呢首歌嗰种即系孤独感啊，即系我自己一个人喺间房里边，我只能够弹一首歌去慰藉，因为啲人都陆陆续续喺我身边离开啦，咁呢个就我想估嘅嘢啦，交俾你揭晓啦。 我谂波城嗰个你嗰个谂法系比较偏向编曲。金仔佬話佢個諗法咯，咁啊 Kelvin 就 exactly 我當刻就係、是，因為我屋企企呢只狗仔就過身，咁我就好掛住佢，咁我就喺間房度喺攞住支吉他掃啊掃啊掃，一路掃嘅時候就覺得好掛住佢啊，希望佢唔知佢點咧，即係啊希望佢好啦，即就係由呢一個開始，就係、是、好似向好遙遠嘅 一个地方呐喊啊，你希望你安好啦咁样。系、嗯、咁，然后阿卢话，其实天空方面佢咁样，其实都系一个由一个好迷茫，因为佢一开头蒙住把声噶嘛， 系啊， 咁即系都系一个有一个感觉上编排，就系想好似一个好 lost 嘅一个声音，一个地方，然后慢慢走出一个越嚟越清晰嘅世界，希望即系可以释怀啊，放低又点咁样。 咁你嗰时作呢个旋律嘅时候，即系谂起九只嗰段时间嘅，你系已经即系叫做那个心情上面已经叫做 settle 到好啲啊？点我都仲处于有一种伤感状态噶。 好 sad 咯，因为嗰时系我差唔多全程都喊住咁一度写噶，因为真系挂得好紧要啦。咁、嗯、其实都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其实又已经唔系再成日都谂起嘅，即系可以正常生活咁样嘅。但系当一谂起嗰下咧，就哇啲眼泪啊就涌，即系好唔开心。你知道哇，一讲起又已经眼湿湿，即系觉得好挂住，好想再接触。好想掂佢，好想带佢做好多嘢，但都已经做唔到，佢就好唔开心咯。系咁就哇，即系要写低嘅感觉，就觉得要释怀出嚟咁样咯。 嗯，所以你去写呢份 demo 嘅时候，其实系咪嗰个wish you were OK 呢一句，其实已经系存在喺个 demo 一开始嘅概念入边。 呢个系一开始写 loop 呢一段嘢嘅 demo 嘅开始咯。咁我就系、是。写完呢一句嘅 melody 之后，就开始慢慢写埋其他咁。我都系开头谂咗个谂法 ，wish you were OK， 都系想，因为我觉得要不停咁 loop 好似咒语咁啊，都同你讲安慰你。咁所以都系谂咗啊，不如写嘅时候觉得试下，不如特别啲，净系有一个拎，即系个成个歌嗰个 point 就系、是、嗰、那个主 hook 就喺最后嗰度 loop 住啦，试下咁变咗。首歌就冇话突然之间有个 chorus 咁样，有个 chorus 就系最后嗰个 loop 个位咁样。 嗯，咁又因为嗰阵时一路写嘅时候，即系处于伤心嘅状态，咁系咪所以其实嗰一晚可能写咗一啲之后，之后都等自己个人平复咗落嚟之后，先至可能再理性啲，慢慢地再将嗰首歌叫做个曲完整咗佢咁样噶。 今次我系都系一次过写咗先嘅、 嗯， 多数都一次过写咗先，但系可能我会真系等可能自己正常翻嘅状态，因为我多数咁样一唔开心都系凌晨时间啦，咁都俾自己翻一瞓醒之后，可能喺嗰个 melody 有少少修改，睇下会唔会好少少咁样咯。 到完成咗 demo 嘅时候就揾即系 Oscar 填词，系咪就第一个就系揾咗佢先啊？ 我找了卢华编曲先、 啊、okay, 因为 我通常都会、想那个跟个编曲音乐上所有东西都好一致了，然后才、会给个填词去感觉个 melody 的整个编曲这样。他是住长洲的嘛， 是 那他就有、我想找你编监你试玩一下这首歌这样，我就去了他家就这样唱，就是他在弹。诶，开头都系谂住就系斋吉他嘅，咁后屘就咁阿卢华就去就自己帮我扫咗个，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佢就用咗呢个声去，好似一个我一路唱一路和应翻咁，咁嗰个吉他版本啦，个 demo， 咁然后再慢慢一路做，就喺度讲啊，其实都希望可能拣编曲上简单少少，咁我哋都即系我自己系比较偏向唔中意太多 instrument 喺成个编曲入边嘅， 系， 咁我就最后做咗个底啦，咁然后我录歌嘅时候，我哋又好得意地录。到啲雀仔聲，即係因為唱完嗰下，臨尾嗰啲雀仔聲就係我哋咁啱出邊啲雀仔叫，即係我哋都錄埋落去啦，咁樣好搞笑， 好有畫面感啊！好似望住長洲個海咁樣咧，即係好遙遠咁樣咯， 好寧靜，好平靜咁樣咯。我哋錄嘅時候都係咁講，因為我哋都一個，譬如呢個祝福，呢、這個歌詞所有嘢都係唔想太 sad 啦咁樣，所以我哋喺度。但又不是即你跟人离别讲再见就一定不怎都会有点不开心的 了。 嗯、就希望编曲上和唱的时候都希望所有东西都不会很激动，都是有淡淡然的情绪在里面这样咯。 嗯，其实你当初你、有了叫做个 demo 的时候去找卢华，他第一次听到他有没有听完之后他讲觉得首歌 点样样？佢有冇一啲嘅感觉？ 佢好过，佢系长期都系 keep 住一个表情，好少特别讲好多嗰个感觉噶。佢个人比较唔系，我谂佢唔系好识得表达嗰啲嚟。佢都有讲过，即系佢就系、是、佢就系满意咁，佢只眼你不嬲系一条线眯眯眼嘅，即系个眼咧。老師恥笑啊，嗯，咁樣即係點下頭咁就知道哦 ，OK 喎，即係大家都中意滿意舒服喎、哦，咁樣，咁就做。 咁跟住就編曬曲之後啦，即完成曬個第一個樣嘢，跟住先至就再揾 Oscar 去幫佢填詞，係嘛？ 係啊，但係我做呢個 demo， 我自己個 demo 都會俾咗 Oscar 聽一聽最嗰、那個。最原本嗰個感覺先嘅，咁、然後嗰時開始就會同佢講啊，我想個方向嘅，即係我當下我點解會寫首歌、那個感受，我就會分享多啲咁唔同嘅嘢俾佢聽，咁佢就佢好細心嘅，因為我未必好識表達啦，咁然後佢就幫我組合曬，同埋覺得我佢有睇咗我經歷唔同嘅嘢啦，咁我哋有陣時會傾下偈咁樣。但系都唔算好多，但系佢好真系好细心，佢可以写得好细节，就会完成一个好好嘅感受俾我咯。 Demo 当中咧，即系除咗 Wish You Were OK 呢句，你系咪当初其实都已经写咗一啲嘅歌词，话可能有一啲嘅 message 写入去，然后再 pass 俾阿 Oscar 去俾佢再去 develop。 有个有个有个，系啊，即系 Wish You Were OK 本身已经有写咗喺度，即系我谂一定要系咁样去 loop 住呢一句啦。咁之后。都会写定好多真系啲文案，揾啲资料去丰富自己嘅感受画面俾佢听，俾佢知道咯。 系，因为见到个文案都几详细，即系讲紧一种概念，即系好似自己一间旅店咁样，跟住好多人会有入嚟住，跟住又离开咁样。呢、这个就系你讲嘅，即系去揾一啲嘢丰富首歌，系嘛？ 系啊，即系丰富嗰、那个喺个填词上嗰个内容，即系可能。变咗你虽然即一首歌嘅时间但其实你越丰富入面、我谂多数啲人都会听到感觉到咯。 咁呢一个文案讲嘅嗰个嗰样嘢系你喺一个点样嘅情况之下揾到，即或者谂到呢样，系咪又系抄下啲书啊，跟住碌下咁样，跟住 系啊，真系抄啲书碌下。但系我发觉好多时真系成日都一夜突然间弹出嚟，就你睇到哇，系。是这样的平时我的多我那些文案之前都是自己写的。今次我就cap 了个节录。那我就觉得哇是突然打弹看到好直情不用去思考什么我只是觉得这段东西一定要给这么多个人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要看到。因为 exactly 就是一个这首歌的、那个、一个总结就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只是他可能已经看化很多东西。因为真系平时个人太唔化啦，我佢睇到好化咁话俾听嗱，其实你讲咁多嘢，其实就系咁啦，咁样。我平时我未必有呢个讲嘢嗰能力，或者嗰个文字实嗰啲叫乜写嗰啲叫咩啊？ 文笔。 文筆係冇 文字手嗰、那個， 啲文筆去表達到咁樣。 但係去一路寫呢個文案啊，即係去講呢個關於眾康啊嘛入邊，我見係就係、是、即係等於呢個旅店嘅體驗咁樣，會唔會真係幫助到自己去有啲位釋懷翻少少，或者覺得啊睇開啲啦，有啲嘢可能要放低，間唔中攞翻氣咁樣。 定係覺得講係易，但係其實做係唔容易咁咯。 真係講就易，即係做好難。但係嗰下開又唔係去到好開，即係叮一叮，哇醒嗰下係其實可能。睇緣分咯，即可能未必篇都啱你睇，但係呢一篇我就好啱我，就我覺得可能佢嗰個形容對比得太貼近，即係我覺得哇好容易會 get 到就係你一個旅店就係你不停進出出唔同嘅客人，咁其實同埋我之前成日都去唔同嘅地方啦，我就係覺得住 hostel 嘅時候。就会成日经历好多，哇！识好多朋友啊，去嗰个地方，或者佢哋嚟自唔同嘅地方，都系嚟呢个地方玩嘅。咁佢哋都系，即系你就算好 friend 都好啊，玩得其实你完咗旅程，大家都讲再见。 系。 咁就好似你人生，就系、是、你有啲人行入嚟，就系做你女朋友、男朋友。 even 是屋企人家姐咁样，其实喺个时间上佢都会有离开有一日噶嘛，咁就系好多好似一个旅店咁样。 嗯，但系作为同样啦，我都系作为一个宠物嘅主人咧，我都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好难去过到自己，就系、是、例如好似形容一间旅店咁样，我哋平时喺 hostel 入边同大家讲 hello 讲 bye bye， 好似好容易，但系可能喺自己生命当中，例如好似你嘅狗狗咁样，佢离开咗，你要再同一个新嘅生命，可能你要接纳一只新嘅狗狗去入你嘅家庭，呢件事又好似好难噶，即系讲拜拜已经好难啦。 系啊，我系觉得即系要学识嗰个放低同释怀，真系太难睇化，就系睇好难睇得化，就系人生一个必经阶段，或者。你会可能你有信唔信？可能讲再见下世，可能会再见，或者冇缘再见。其实呢啲嘢真系唔系我哋控制，最紧要系嗰个当下你有冇醒觉去要捉紧眼前嘅人同事咯。咁就系、是你越早啲有呢、這、一个啊觉悟啊，我已经对即系好珍惜我身边嘅人。咁所以你讲再见嘅时候，嗰个遗憾冇咁大啊。 嗯， 即系冇咁 sad 咯，个人。 因为我觉得呢个离别都有唔同嘅程度，即系头先个宠物嘅离开又有啦，甚至乎即系我自己听嘅时候都会谂起就系我有个嗰啲类似嗰啲 chat group 咧，全部啲中学同学，咁啊平时大家一齐打机倾偈，跟住如果发现哇、哦、全部都会走晒离开香港，跟住得翻个 group 里边得我一个喺香港，可能有五六个人咁，咁、即系都会有呢种程度嘅离别。咁你只歌出咗嘅时候有冇都可能收到一啲唔少听歌嘅朋友都会同你 share， 即系佢哋生命当中嘅离别系点样样？ 有啊，同埋我做咗个 lyrics MV 咧，咁就收集唔同嘅人同佢哋，即系讲咗再见嘅人同事，唔系人同事，人同宠物啦。咁、之后哇，我一度我仲要系隔离紧，啱啱严重，即系点讲咧？嗰、那个病情仲系高峰期啦。之后我一度收集咗嗰啲词，一度不停咁样 copy， 然后打去整呢个 MV， 系净哇整完之后 feel 到好似又发多次烧咁样。之后因为你好劳好花心神啊，咁、因为嗰啲情绪咧，你睇嗰啲字好鬼感动。之后我一路每劲认真睇一次，我就又眼湿湿，又想喊一次啦。咁、那个情绪系咁好高涨咁样啦。因为有啲譬如第一句嗰个 MV 弹出嚟就哦，希望下世可以你再做我家姐。哇！因为我自己又有个家姐啦。 哇！ 我个家姐卡，不过搞唔掂啊，咁样又好感动啊。因为其实系即系有啲你好爱嘅人，或者好中意你，你都好想再 keep 住见到佢啊咁样。 咁呢首歌亦都即係嗰個 music video 亦都用到沙畫呢一個嘅表達方法，即係揾咗沙畫師阿雪。 我係有一次拍嘢，都係幫港台拍嘅。係。咁去介紹畫沙畫，咁就係接觸到沙畫之後，我覺得哇，好正啊！呢一樣嘢係，譬如你情緒唔好、心情唔好咧，好似一個簡易版幫你放空個人冥想咁樣，就唔好諗咁多烦恼嘅嘢，咁因为佢好光啊嘛，嗰块板你画沙画，然后你净系好聚焦喺嗰啲灯光度咯，咁你有啲光望住之后，你就喺度好专心喺度画嗰啲画咧，系好放松啊个人，咁我就觉得，不过如果呢个 MV 即系你唔开心，希望你睇，哇，如果画面上都好放松，到个人几好喎，同埋沙咧，我觉得好似比喻翻你点捉紧都好，其实都系沙系会流。喺啲罅度流噶嘛，流出嚟流走，咁就好似你好似人生真系好多你控制唔到，你要叻过你由佢去咁样， 即系好辛苦画完一幅画，跟住又要拜拜抹走佢啦，咁样就要迎接下一幅嘅画啦，咁样样。 系啊，但系觉得一个有即系正面再开心啲谂法、就是，即系佢有好多变化，即系你会又觉得其实好多粒细沙聚集埋一齐，其实又突然间弹开，即系好似。好似呢个世界就是呢、這 个這个道理 一体，即是所有人其实都是一体咁样，类似你觉得可能你同离别咗嘅狗狗或者人同都觉得唔紧要，我哋都是一体嘅，即可能下一世或者点，可能真的有机会再出支幅画咁散开咗又聚翻埋一齐。 所以大家睇呢个 MV 嘅时候，系的确会睇下可唔可以都有嗰种啱啱 Regine 讲嘅嗰种，即系个人放空啲、舒服啲嘅状态睇呢一首，即系 Wish You Were OK 嘅沙画嘅 MV 啦。咁啊，多谢你啦，咁啊，希望你快啲，系啊，快啲身体好啲，可以出去食炸鸡同埋。 等佢食炸雞哥，我想聽你唔派台都好，你可唔可以 send 俾我聽？如果你真係整咗， 人哋話要戒炸雞，你又叫人哋快食炸雞，真係 食埋先做運動啦，食埋先 Q 啦， 食最後一次咯，唔要咯， 食完就 farewell 啦，真係。 好啦，好啦，多謝 Vincent， 我哋呢個捲到就之後睇下，可能拎入嚟俾你，或者點樣同你即係送俾你啦呢、這個。 好啊，好啊 ，thank you， 多谢你啊，今日 thank you， 拜拜， 唔该晒，拜拜。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浪潮的进退？ 今日骚动音乐有 Regency 嘅 Wish You Were OK。